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陛下， 长廊上响起脚步声，是匆匆过来的云岚，跑得脸色涨红，满眼激动，像是有着什么天大的惊喜要公布，惊喜地叫着陛下。但在看到华堂内的景象之后，却瞬间明白了过来。他靠着廊柱，最先看向的却不是他的陛下，而是端坐的叶玄机，眼神几乎带着点恳求。明义太后在他看来已是自暴自弃，何况是叶玄机，天上地下仅此一位的叶玄机，甚至成为东宫的阻力，但总归是让人敬佩，替天下女子都出了一口气的叶玄机。叶良宇做不到的他做到了，男人扛不起的责任他扛起来了。但叶玄机只是朝他一笑，神色坦然而包容，仿佛他不是东宫女官，而是像玲珑一样把他当成长姐崇拜的小女孩。 我要走了，云岚。 叶玄机最终向他道别，不是明天，不是来日方长，不是百年之后功过由人评说，就是今天，就是此时。其实他是可以做到脱身的，不过是与皇权抗衡罢了。叶家人什么没做过呢？一切慢慢谋划，先用计废了皇帝最敏锐的耳目。云岚崇拜他，多半舍不得下狠手，就算出手，在他看来也不是对手。然后慢慢做他的贤后，一点点积累，也许还用得上梁宇，最后来跟萧景琰谈筹码，一点儿也不难。过去许多年，他就是被这样训练的，他是可以做到的。但他忽然不想等了，就让敖记用他的方式吧。那封信写出去，他一定懂的。过去的大半年里，他常常在午夜惊醒。多梦的人才知道，有些梦里是完全记不得现实发生过的事的。梦里的他以为一切都没发生，敖记还活着，六年的守候，东宫无数次的擦肩而过，许多次他甚至知道自己在做梦，想醒来要去找他，要告诉他 带我走吧，敖记，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。 但他是叶玄机，他毕生没有这样的小儿女情态，就算到了这时候，他的信笺也只有薄薄一页，写在当初第一次以为敖记阵亡的深夜。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安南军开拔之后，只留下少数仍在充当卫戍军。今天守在玄武门的，恰巧是当年给燕龙充当副手的唐安。他是独子，不能戍边，虽然侥幸，心中也难免遗憾。尤其是知道同伴都赶赴边疆沙场扬名，何等痛快。他刚跟同伴感慨过今天好无聊，就看见宫门外站着的那个人，像是个穷边军的模样，连马也瘦，架子都看得出是西域的汗血宝马。唐安还是识货的，马是如此，人也一样。那人懒洋洋站在宫门下，伸手摘下头上毡笠，露出英俊而桀骜的一张脸来。阳光照在他墨黑头发上，他嘴里还叼着京郊麦田里摘来的一茎草叶，玩世不恭的样子一如当年。他的神色这样平静，仿佛他要做的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大逆不道的事。听说过的故事一瞬间全部涌到脑子里来，卫戍军整日无聊，自然是把宫里宫外的传言都听了个遍，唐安如何不认得这尊魔王？何况当年跟着燕龙，他是见过燕龙对东宫的人总是网开一面的。荣浩夜闯宫门，十次就放行十次，为什么呢？自然是因为东宫有他惹不起的人。当年二闯宫门，让卫戍军胆战心惊的传说，即使京中举人都考过两轮，武状元都出了两个，仍然公认他是京中武功第一人。用说笑的话来说，是燕龙兄长当年就挨过他的打；用正经的话来说，是他闯过的就是燕龙兄长镇守的宫门。唐安不由得腿肚子有点发抖，看一眼身边人，知道他们也想起了传言，强自镇定道：“ 怕什么？他是战场回来的人，还带着伤呢， 能有多厉害啊？ 城墙上的青年并没有说话，而是扔下毡笠拔出剑来，然后仰着头朝城墙上露出一个笑容。他笑得这样灿烂，仿佛眉尾的伤疤并不是在生死一线之际留下来的，仿佛他揣在怀里的左手袖管也没有空荡荡的。六年过去了，人还是那个人，马也仍然是那匹马，但是那个人已经不是当年长身玉立的青年了，他的左手已经不能握剑，马也已经是老马了。但他往宫门口一站，拔出剑来时，俨然还是当年让整个明光卫都胆寒的少年郎。日暮之前，敖纪杀过三重宫门，闯到望春宫，最后一关是朱雀，禁卫统领并未多言，只是拔出剑来，穿着朱色羽翎服的顶尖刺客这样朝他道： 我来得晚，没见过世面，今日有幸会一会东宫的剑。 东宫已经不是敖纪离开时的东宫，剑却还是那柄剑。他打败朱雀只用了半刻钟，朱雀向来敬重他的功夫，所以最后一招直接朝着敖纪受伤的左肩而来，是又狠又准的一剑。敖纪没有左手，无法防守，剑锋在他肩膀上留下可见骨的伤痕，但也不过是多添了一道伤疤而已。他出手如电，反手将朱雀逼退，朱雀想翻身再战，但敖纪的剑锋已经抵上他的喉头。庆德帝为东宫选的伴读对应文治武功，都是人中龙凤，不是说笑而已。至此，整个皇宫已经在他面前敞开，虽然不像当年的两次一样动辄整个卫戍军上来以命相搏，但也没有丝毫放水。昔日东宫的太子殿下，今日的天恒帝，仍然给足着昔日伴读足够的尊重。敖纪带着一身伤在宫墙外站定，他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，口中腥甜，是新旧内外伤一起涌了上来。看见在宫墙上观战的玲珑脸色苍白，神色紧张地看着自己，他朝玲珑笑了笑，然后他以剑主地，运了运气，哑声叫道： 叶玄机。 他叫第一声的时候，就听见宫墙内响起了慌乱的脚步声。宫装是很繁复的，后妃的尤其是环佩叮当有金钗坠地的声音，叶玄机一定是很失态了，因为急得宫中女官一直在叫娘娘。绕路开门太慢了，他一定等不及。玲珑也慌乱起来，叫姐姐，又似乎在招呼什么。敖纪仰头看见穿着红色萧衣的身影爬上了宫墙，墙头马上的故事在宫里唱了一代又一代，谁会想到堪为高门贵女典范的叶玄机也有一天会爬到宫墙上来。敖大将军的独子，凌烟阁上的安宁小侯爷，文武双全的少年郎，他两次闯宫门，两次都扑了个空，一次次被辜负却执迷不悟，第三次终于是有人在等着他的，等着他带自己走。 敖纪， 宫墙上露出一张脸来，仍然是记忆中的面孔，那样的高冷傲气，但此刻他眼中的笑意一直漫到外面来，宫髻也慵懒垂下来，鬓发如云。他看着敖纪的眼神这样好看，好像在笑，又好像下一刻就要落下泪来。敖纪张开手，红萧衣像一朵云从宫墙上飘落下来，重重落在他怀里。敖纪拥紧他，碰到他脸上温热的眼泪，白芍药的香气一如记忆中。因为这一跳，他的鬓发都散了，属于皇后的钗环、玉挑心、压鬓的金蝉，还有垂着的九凤金钗都在往下坠，连坠着金铃的飘带也被扯断，多狼狈。他只要他的敖纪，见过高山才不再留恋高山。凌烟阁传承有什么重要呢？家族荣誉是谁的荣誉？证明他比叶良宇强，又是证明给谁看呢？人生百年，弹指一挥间，死亡逼到面前来，才知道什么最重要。窝角功名，蝇头小利，到底成何事？漫香高不如五湖烟月，归去老渔樵。敖纪和叶玄机 曾经精彩绝艳的少年，最美的王侯贵女，折腾着许多年，不如去看遍山川湖海，做一对人世间最平凡的夫妻。封后在即，叶玄机却猝然病逝，没有封号，成了皇宫里一段不能提的传说。三个月后，蜀中兴起女学，巴蜀之地是出过作为秦皇座上客的女商人的。蜀中女子本就性情坚韧，又是茶马古道上有的是商户大家族，男子出去走马帮，女子坐镇后方，常有父兄遭遇意外孤女撑起家业的，也有守寡多年的女掌柜，都以一腔热血支援边疆战士。从此除江南和南疆之外，大周南方最后的化外之地巴蜀也归于王道之中。十月，边疆战事再起，查云硕似乎终于从蒙苍的死中恢复了过来。西戎南北两院通力合作，大军压境，直指境外。继承了蒙苍兵马的赫连，虽然动作没停过，却似乎成了此次进攻的局外人。有消息说，他是在制定进攻的军事会议上与西戎的两院贵族针锋相对，也有说他忤逆了查云硕的。总之，当西戎北院大王严荡和忽里舍的长子桑图两线进兵境北时，赫连的那五万铁雾塔只是扼守着幽州和境北之间的通道，而且只负责截断后援，连支援境北的任务都没有。纵使如此，境北还是陷入了巨大的危难中。境北不像幽州有险可守，也不像燕北是上百年的经营，一个小村落里都藏着燕北的斥候。境北是大片的戈壁、沙漠和荒山，唯一的险关就是玉门关，背靠白龙雪山，还有个软肋断龙口。好在自从青石滩上东西二营联手击退了西戎的骑兵后，断龙口的太远将军就与东营拉近了关系，互相协防，守望相助。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